的故事。 夏日旋律，欢迎你来点一首属于夏天的歌。你可以在24小时一直的不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留给我就可以了。我会在每天的上节目之前呢，来梳理一下过去的23个小时当中都有哪些朋友来点的歌，包括明后两天是周末，如果说你也想在下周送出纪念日，送出生日的祝福，你同样可以在周末两天来给我留言。 OK， 继续来看看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来点歌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 Yuga， 他在今天要送给自己一首歌曲。今天是2018年的6月22号星期五，也是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 Yuga 32岁的生日。他留言说呢，生日我给自己的礼物就是希望能够皮肤变得好一点，身体变得好一点。我也想在节目里面和那些年当年的倔强脆弱的自己说，放心好了，一切都过来了，你会越来越好，你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优秀，你真的很棒。我要感谢你，感谢当年的你没有迷失自己。 Yuga 送给自己一首胡夏的那些年，祝你生日快乐。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

奖落谁家令人期待。最后来看由中国好声音改名而来的中国新歌声第三季，将于7月13号在浙江卫视开播。周杰伦、庾澄庆、谢霆锋、李健组成的纯男性导师团史无前例，首次在中国新歌声中担任导师。谢霆锋坦言将用最诚恳的态度对待音乐和学员，要做就要做得彻底。节目的玩法赛制更是迎来重大变化，学员将不再像原来一样一一站到导师面前演绎，而是由导师们直接看着歌单点歌，要求学员演唱。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能够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也欢迎各位打开微信关注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在今天周五的时候，是一个特别能够放飞心情的状态，来点一首开心的、一首轻松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的好朋友、亲人和爱人。在今天节目半点之后的这首开场曲是来自阿鲁点播，也是一首特别适合在路上放松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歌未央。 没做什么事的已经看见接近夜晚的夕阳，才停住，要我珍惜在绿地的时光。多可惜，在旖旎的地方，也只能独自跟星月对话。荒唐的人生呀，太过无常，随地下榻。然后又开始各种流浪，一路走一路唱那首《未央》，难道我还在寻找所谓的地久天长？剩下天晴的午后走向他，思绪在回忆里流淌，陪着我是来回穿梭的浓香。荒唐的人生呀，太过无常，随地下榻，然后又开始各种流浪，一路走一路唱那首《未央》，难道我还想和你一起地久天长？人生呀，除了鼓浪，还要更坚强，才能行走得更有力量。新的旅行里，就算独自起航，勇敢走出自己的方向。 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今天下半时段的有声来信，首先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来自高小毛，这是一位北京的听友，他呢点播了一首在2010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卡哇卡》，要送给今年已经完成高考的学弟学妹们。他说自己是2010年参加高考的，一转眼呢8年都已经过去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那最近要准备填报志愿了，也希望都能够被理想的学校录取。 主持人好，我是2010级的考生，我是在支城里中学高考的。我还记得当时我高考的语文作文题目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一转眼8年过去了，希望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弟学妹们可以仰望星空，为明天努力，脚踏实地，为未来奋斗。在这儿呢，我想点一首歌，祝他们今年的高考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点一首2010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卡哇卡》。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n the front fire,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r,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n, you feel it, but you got it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ld it up, oh, oh, and if you fold it up, eh, eh, tamina, mina, sangalewa, cause this is Africa. Tamina, mina, eh, eh.Time for Africa. Listen to your God, this is our motto. Your time to shine, don't wait in line, y vamos por todo. People who raise.This is your moment, no hesitation. Today's your day, I feel it. You pave the way, believe it. If you get down, get up, oh, oh. When you get down, get up, hey, hey. Tamina, mina, sang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Tamina, mina, hey, hey. Waka, waka, hey, hey. Tamina, mina, sangalewa. 接下来 Vision 点播的是一首高中时最喜欢听的歌曲《童话》，也是因为高中他也曾经为了一个女孩子努力奋斗过，希望用这样的旋律来怀念一下自己的高中时光。 主持人你好，我是音乐台的听众。那是高三那年，我喜欢上了班级里的一个女孩，她学习非常好，而我学习一般般。 我就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能够接近他。我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变得和他学习一样好。于是呢，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就拼命的学习。那在一个多月之后的一次模拟考试当中，我竟然奇迹般的超越了他。那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成为了好朋友，在一起讨论问题。但就像很多校园中的那种朦胧的爱情是无疾而终的一样，因为我毕竟是个一般般的学生，那在随后的高考当中也是成绩一般般，没有和他有后来的更多的故事。但是这段回忆至今想起来仍然觉得很温暖，美好如初。那伴随着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经常听一首光良的《童话》，那个时候这首歌非常火。那今天呢，我就想给自己点播一首光良的《童话》，来重温一下那段美好岁月的温暖。谢谢。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接下来这位朋友是通过匿名的形式发来一封有声来信，希望在今天能够通过节目送给妈妈一首歌。 主持人你好，我今天想要点一首歌，然后送给我的妈妈。现在我长大了，希望妈妈永远漂亮，身体健康。然后我要点一首《听妈妈的话》，然后送给我的妈妈。 在那看漫画，我觉得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吹口在唱 B， 为了 A B C。我周末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封有声来信是来自 Lisa， 她呢想在节目当中送出一首歌曲来给自己的好闺蜜，我们来听听看。 想点一首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送给我的初中同学，也是我们好闺蜜。我们虽然刚刚出去旅行过，但是因为她就是长时间的不在国内，然后我们也不能长时间的相见，就虽然我们旅途中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然后我们之前相识15年也有很多很多就是搞笑或者是开心的故事，但是还是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然后